享受孤独，走到下个出口就能够得到自由。 日光般不回头，这是我的手，

把我疼到的那一天，我睁开眼见了你一面，忍住情绪自动软一遍，我属于你 没有期限， 所有你说的不见你绝对自信，重新争夺第一，我的动人就是保护你上天入地，如今最幸福这一刻就是你给我的姓名， 模仿人类的机器， 真实的皮肤有温度，甚至能呼吸。十秒钟你房间打扫完毕，三分钟留下开着灯，你 男朋友不坏， 我念得出去，你寂寞我陪你担心。 可是电脑病毒 让我生病，不知不觉中我爱上你，我心为世界只一个冬瓜，如能留心躲。

校门口的酒馆里，经常有人大声哭泣，黑漆漆的树林里有人叹息。宿舍里的录音机又天天放着《爱你爱你》，可是每到假期，你们都匆匆离去。这冬季的校园，也像往日一般暗香宁静，也像往日那般感伤。白发的先生，只是再没有人来唱往日的歌。 听到这一首随性的音乐，来自了小柯的作品，叫做《冬季校园》。这个小节最后一首曲目呢，继续带你来分享到老狼。这是老狼带来的作品，叫做《音乐虫子》。我想做一只为梦想努力拼搏的虫子呢，是辛苦而又幸福的。送给你这首歌，我是苏宝，之后再见。 梧桐山旁的浮云里，飘出一弯朦胧的月亮。清清淡淡的月光，静静地飘落在我的身旁。在寂寞的晚上，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，飞呀飞呀，找不到爱发源的地方。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？在寂寞的地方，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，飞呀飞呀，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。去到哪里才是我停留的地方？熙熙攘攘的人群里，没有一张熟悉的脸庞。在没有镜子的世界里，会不会忘了自己的模样？在寂寞的地方，我就是一只音乐虫子，飞呀飞呀，找不到梦结束的地方。